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六集，被那几名少年擒住的走尸正沉默地立在院子里，有十具之多，地上画着封住他们的咒文。魏无羡一脚踢中了其中的一个字，破坏了整个阵法，击掌两次，走尸们一个机灵，眼白骤然翻起，仿佛被一声炸雷惊醒。魏无羡道：起来干活了。魏无羡驱使尸傀儡，一向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咒文和咒语，只需最普通直白的命令即可。站在前面的走尸挣扎着挪了几步，然而一靠近魏无羡，就像被吓得腿软，竟如活人一般趴到了地上。魏无羡哭笑不得，又拍了两下手，这次轻了许多。可这群走尸大概是生在墨家庄，死在墨家庄，没怎么见过世面，本能的要听从召者的指令，却又莫名的对发出指令之人恐惧不已，伏在地上呜呜的不敢起来。越是凶残的邪煞，魏无羡越是能驱使得得心应手。这些走尸没受过他调教，承受不起他的直接操控，他手头也没材料，无法立刻做出缓和的道具来，连胡乱凑合也不行。眼看着东院冲天的绿焰渐渐暗淡下去，突然魏无羡心间一亮，要怨念极重，凶残恶毒的死者何必要出来找，东堂里就有，而且不止一句。魏无羡闪回东院，蓝丝锥一计将穷，又施一计，令众人纷纷拔出长剑插地结成剑栏。那只鬼手正在剑栏中乱撞，他们压着剑柄不让鬼手破出，已是竭尽全力，根本无暇注意有谁在进进出出。魏无羡迈入东堂，一左一右提起莫夫人和莫子渊两人的尸身，低声喝道：还不行！一声唤出即刻回魂。刹那过后，莫夫人和莫子渊眼白翻起，口中发出厉鬼回魂后特有的尖锐厉啸，在一高一低的尖啸声中，另一具尸体也战战兢兢爬了起来，低得不能再低的跟着叫了一声，正是莫夫人的丈夫。叫声够大，怨气够足，魏无羡甚为满意，微笑道：认得外面那只手吗？他命令道：撕了他。墨家三口犹如三道黑风瞬间刮了出去，那只左臂撞断了一柄长剑，正破栏而出，而他刚出来，三具没有左臂的凶尸便齐齐扑向了他。除了不敢违抗魏无羡的命令，这一家三口对杀死自己的东西也带着一股激烈的怨恨，便将怒气都撒在那只鬼手之上。主杀毫无疑问是莫夫人，女尸尸变后往往格外凶残，她披头散发，眼白中布满血丝，五根指甲暴涨数倍，口角白沫痴痴，尖叫声几乎掀翻屋顶，极为疯狂。莫子渊紧随母亲配合她一起撕咬并用，她父亲则跟在其后弥补另两具凶尸的攻击间隙。原先苦苦支撑的几名少年都惊呆了，他们从来只在杂书和传闻中听说过这种凶尸相斗的情形，还是第一次目睹这样血肉横飞的场面，竟看得瞠目结舌，根本无法移开目光，只觉得好精彩。三尸一手斗得正恶，忽然莫子渊尖笑着闪身避开，他腹部被那只手掏了一把，露出一截肠子。 莫夫人见状咆哮不止，把儿子护到身后，抓势更猛，指甲破空，竟有钢刀铁剑的威势。魏无羡却看出莫夫人隐隐已有招架不住之态，三具刚刚横死的凶尸联手，竟然也无法压制这一条手臂。魏无羡凝神观战，舌尖微卷，唇中压住一声尖哨，愈发不发。他这一哨吹出去，能激起所驱凶尸更大的力气，也许能扭转战局，但那就难保没人能发觉是他在捣鬼了。一眨眼的功夫，那只手动如闪电，又狠又准地捏断了莫夫人的颈骨。眼看莫家三口节节败退，魏无羡刚要把压在舌底的这一声长哨吹出去，正在这时，从天外传来铮铮两声弦响。这两声似是由人信手弹拨，甚是空灵澄澈，并带着一股凌凌的松风寒意。院中杀得正凶的一团妖魔鬼怪闻声都僵了一僵，姑苏蓝氏的几名少年刹那间容光焕发，宛如重生。蓝思追抬手一抹脸上的血污，豁然抬头欣喜道：韩光君。一听到这两声天外琴响，魏无羡转身便走。又是一声弦响，这次音调略高，穿云破空，带了两分肃杀。三具凶尸连连退缩，同时以右手捂耳。然而姑苏蓝氏的破障音又岂是如此可挡的，未退几步便从他们头颅中传出轻微的爆裂声。而那条左臂刚经历一场恶斗，再闻弦音蓦然垂地，虽然手指仍在屈伸，但手臂已静默不起。短暂的寂静过后，这群少年忍不住高声欢呼起来。这欢呼声里满是劫后余生的狂喜，惊心动魄的一夜熬过去，终于等到了家族的支援，哪怕是之后被以失仪喧哗有辱门风的理由狠狠责罚，他们也顾不上了，冲着月亮挥手一阵。蓝思追蓦然注意到有个人不见了，他拽蓝景怡道：人呢？蓝景怡只顾高兴：谁？哪个？蓝思追道：那位莫公子。蓝景怡道：啊，你找那疯子干什么？谁知道跑哪儿去了？大概是怕被我打吧。蓝思追知道蓝景怡粗心直肠，遇事从不细想，也不多做怀疑，心道还是等韩光君来了再一并告知此人此事吧。莫家庄尚在安眠，只是不知是真的安眠还是假的安眠。即便是莫家东西院里斗尸斗得血沫横飞，别人也不会夜半三更爬起来看，看热闹也是要挑的，尖叫连天的热闹不看为妙。魏无羡三两下火速把莫玄宇房间里现设阵法的残痕毁尸灭迹冲出门去，好巧不巧来的是蓝家人，要死不死来的还是蓝忘机，这就是跟他打过交道也打过架的人之一，赶紧撤。魏无羡急着想找个坐骑，路过一间院子，里边有一口大磨盘，套着一头嘴皮乱嚼的花驴子。见魏无羡风风火火奔过来，像是有些诧异，竟像个活人一般斜眼看他。魏无羡和驴对视一刹那，立刻被驴眼里的一点鄙视打动了，他上前拽着绳子便往外拖，花驴子冲他大声叫唤抱怨，魏无羡连哄带拖，好说歹说把驴骗上了路，踏着破小的鱼肚白哒哒跑上了大路。不消几天，魏无羡便发现他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顺手牵来的这头花驴子太难伺候了，明明只是一头驴子而已，却只吃新鲜带露水的嫩草，草尖黄了一点不吃。路过一农户， 魏无羡偷了点麦秸秆来喂他，嚼了几口，驴呸的吐了，比活人吐唾沫还吐得响亮，且叫声极其难听。吃不好便不肯走，发脾气撂蹶子。魏无羡好几次险些被他踢中。无论是作为坐骑，还是作为爱宠，全都一无是处。魏无羡不由得怀念起自己的剑来。那把剑现在多半正被哪位大家族的家主挂在墙上，当作战利品向人展示吧。生拉硬拽地跑了几段路，途经一大片田地，烈日灼灼，田埂边有一棵大槐树，槐树底下绿荫浓浓，还有一口老井。村民在井边放了一只桶和一把瓢，供过路人解渴。花驴子跑到这里怎么也不肯走了。魏无羡跳下来拍驴尊臀道，你还是个富贵命，比我还难伺候。驴子喷他。百无聊赖间，阡陌远处走来一行人，这些人身背手边竹篓，身穿布衫草鞋，从头到脚一股乡野村民的土气。里面有个小姑娘，一张圆脸，相貌勉强算得上清秀，也许是在烈日下走久了，也想过来乘凉喝水。但见树底下系着一头杂蹄乱叫的花驴子，而且还坐着个涂红抹白披头散发的疯子，便不敢过来。魏无羡从来自诩是怜香惜玉之人，见状挪了挪窝，挪出一块地方去折腾那头花驴子。那群人见他无害，这才放心走来，个个满头大汗，脸颊通红，山峰的山峰，打水的打水。那名少女坐在井边，似是知道魏无羡存心相让，对魏无羡微微一笑。其中一人手里持着罗盘，望望远处，低头困惑道，为什么都快到大范山脚下了，这指针还是不动啊？这罗盘刻文和指针都甚是诡异，并非普通罗盘，不是用来指东南西北的，而是用来指凶邪妖煞的风邪盘。魏无羡心知这是遇上了一家落魄拮据的乡下散户，除了阳春白雪的优渥世家，也有不少这样闭门自修的小户。魏无羡寻思，说不定是从乡下赶来投奔哪个沾亲带故的大家族的，或者是去夜猎的。领头的中年男子边招呼人过去喝水边道，你那罗盘是不是坏了？回头给你换个新的。还有不到十里就是大范山了，咱们不能久歇，风尘仆仆了一路，要是就在这里松懈，落在后头让人抢了先，那就不值当了。果然是夜猎，许多仙门世家喜好风雅，称游历四方除魔降妖为游猎，又因为这些东西常在夜晚出没，亦称其为夜猎。修仙家族何其之多，然而扬名立万的来来去去就那么一些，如果不是祖辈积累丰富，普通的家族想列入上位，跻身名门，在玄门之中博得声望和尊重，必须得拿出实际，擒下凶残的妖兽，或是为祸一方的厉煞，家族说话才有分量。这本是魏无羡的拿手绝活，可他这几日在路上奔波，闯了几个坟，猎到的都是小鬼。他手头正差一只帮他作威作福的鬼将，心下决意也去大范山碰碰运气，若是个好使的便抓过来收着用。那行人歇够了脚，也准备上路了。临走之前，那名圆脸少女从背箱里拿出一只半青不红的小苹果递给他，这个给你。魏无羡笑嘻嘻地伸手去接，那头花驴却昂头龇牙去咬。魏无羡赶紧一捞，见这驴子对这个小苹果垂涎不已， 福至心灵捡了一根长树枝和一条鱼线，吊着这个苹果挑在花驴子头前。花驴子闻到前方苹果清香，很想吃，追着那个总也差一点点的苹果昂头前冲，竟比魏无羡所见过的所有名马驹都要快，一骑绝尘。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